为朝鲜人民伟大的祖国解放战争胜利63周年，俄罗斯的弗拉迪沃斯托克报20号以66年前美国重巡洋舰鲍尔的摩号在朝鲜海上被击沉为题，载文详细介绍了英雄的朝鲜人民军水兵们曾在祖国解放战争时期仅用4艘鱼雷艇击沉美国17000吨级重巡洋舰鲍尔的摩号，跻身12000吨级轻巡洋舰的事实。